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114节。悔纳歌舞，索旦号奴，对北替陀及匿，对造淫荣及哭。向下几段，从114到118，是不敬天神之恶。这四节，从114到117、118是总结。在现代人讲到天地鬼神，一般人都不相信，都认为是迷信。但是实际上，在社会上有好多好多矛盾的现象，你说它没有，好像又有。譬如轮回转世，奇奇怪怪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超越我们世人常识的事情时时有。我们在报纸，在资讯里面时时睇到，到底是真的定是假的，是存在定是不存在。古时候读书人，他不落结论，他存疑，那些事情未搞清楚，再继续不断去观察去研究，不会落定论。但是现在一般人，他肯定他是迷信，他是虚妄的。真正的科学家，我们在西方，几乎西方好多那些大科学家都深信宗教，他们相信有上帝，相信有神。中国、印度、埃及，这些是世界上古老的国家，文化历史悠久，可以说累积几千年的经验，几千年的学术，跟我们说这种事情真有。现代科学家的讲法和古圣先贤的讲法确实有不谋而合的地方。科学家不叫他做鬼神，叫他做不同空间维次的生物。科学确确实实证明空间是多元次的。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》注解最后 附咗一篇文章，佢係學科學嘅，喺天津大學，佢亦係教嗰一門學科。嗰篇文章裡面說明，西方科學家已經證實有十一道空間的存在。我們常講三道空間、四道空間、五道空間到十一道空間，這些是科學家證明的，確實存在。在理論上講，空間維次是無盡的，理論上講是無盡的，事實上證明有十一種不同的空間，就好像我們電視機咁，證明有十一個不同的頻道。頻道不同，就彼此不會相知，彼此不會相見。大概高维次空间的生物，他们的智慧高，能知道低维次的，低维次的绝对不会知道高维次的。好像动物里面很多低级的那些爬虫类，譬如蚁、微生物那些，他们生活的空间是两度空间，也就是在他们感觉之中只有长度、阔度，没有高度。所以蚁爬到我们屋顶上面，其实我们觉得它怎会在上面，他的感觉没有，他没有高的感觉。我们有高的感觉，那就是三度空间的生物，所以我们能知道他，他不知道我们。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去联想，去推测，比我们维次高的那些生物，就好像我哋睇蚁一样，佢哋能睇到我哋，我哋冇办法觉察佢哋嘅存在。咁讲，同古老嘅传说里面讲嘅嗰啲鬼神相应，非常接近。只是名词不同。事实确实没有差别。如果用我们佛法勉强来会通，但是各位要听住，只是勉强。科学家讲有十一种不同维次的空间，我们佛法讲十法界，每一个法界时空的维次都不同，但是这种讲法需要证明，需要证实。科学家有没有真的了解有十个法界存在？而佛法里面对十法界讲得非常透彻，比任何一个宗教都讲得清楚。我以前 住在台湾，韩馆长屋企，附近就有个天主教堂，那个天主教神父亦是个学者，方豪，在台湾很多人识他，他是政大文学院院长，我们好熟，他向我借《大藏经》看完之后，他来跟我说，他说你们那些经里面对天堂里面的记载比我们圣经讲得详细，好像去过那样。我说没错，你们未去过听的，所以记载不详细，我们是真去过，所以连天道的生活状况都讲得很清楚。亦就是说明天地鬼神确实存在，我们对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要尊敬。这几段讲的都是不敬，人对天地鬼神不尊敬，天地鬼神是众生，不是佛菩萨。他们亦有喜怒哀乐，换句话说，他欢喜的，他会赞叹你，会帮助你；他不欢喜的，他会远离你，他不会帮助你。人祈求天地鬼神保佑帮助，亦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无条件。无条件的只有大乘佛法，诸佛菩萨帮助人是无条件的。跟各位说，天地鬼神帮助人都是有条件的。为什么？没有离开六道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一段注解，希望各位用心看一看。灰是一个月要结束了，立是一年要结束了，一个月最后那一日无月光，立是一年最后那一日，那一日注解里面注的是道教的，他说师命造君，就言世人功过之日。现在这种事情没有，都没有了， 我喺细个时候，呢种系中国人嘅习俗，无论系都市、乡村，每个人屋企都有做。炉灶喺嗰阵时烧柴，所以有斩柴佬上山斩柴，担入城卖。我哋读《六祖坛经》，慧能就系个斩柴佬。斩柴去都市卖，我记得我喺十三四岁嘅时候住喺福建，住喺建瓯嗰个城市里头，仲冇水喉水，水亦要买，有人担水。在街道卖，贪柴在街道卖，所以那个时候用的炉灶都是烧柴的。以后我们到台湾，台湾比较进步，烧煤球比烧柴进步多了，所以灶都有供一个灶神的地方。做炉灶的时候，大概有一块砖咁大的地方空出来，做个小佛龛，里面供灶神。灶神旁边有副对联，那副对联是一样的，大概行云中国都是那副对联，上天就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所以中国从前对灶神好恭敬，而家呢啲都通通冇啦。所以有人问我，而家唔供灶神，灶神仲有冇？呢种事情唔系话你供佢就有，你唔供佢就冇。如果咁讲法，咁事情就简单啦。我哋对天地鬼神一概唔供养，佢唔系就冇啦咩？唔供养仲系有，唔系冇嘅。睇下道家嘅书，睇下中国古老嗰啲传说，门有门神。就是居住环境里面，如果将那些神计算下，比我们屋企的人口还多，大家都住在一起，人和鬼神集居，各人的频道不同，但是不可以说没有关系，确实它有个微妙的关系在里面。因此古圣先贤教我们要敬，立在习俗上讲有五种，它里头记载的有，正如初一日明天立，五月初五日明地立，七月初七日明道德立，十月初一日明岁立，十二月初八日明猴王立，这些是中国的五立。 而家呢种讲法已经好少人知道，亦冇人讲啦。我谂除咗算命睇相睇风水嘅人仲会讲下之外，其他场合里面已经冇人讲啦。我哋而家读到呢一节，回通佢嘅大意。儒家教我哋，各位睇《礼记》，《礼记精华录》，大家都有。你睇第一篇第一行头一句，曲礼若无不敬，我哋喺佛法里面，佛教我哋对人对事对物，天地鬼神包括喺物里头，物范围就大啦。物里头包括十法界，人里面只概括一个法界，人道。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。道教教人敬天地鬼神，目的是催吉避凶，希求天地鬼神降福保佑。大乘佛法里面教我哋一切恭敬，你哋喺忏仪里面时时念到一心顶礼，一切恭敬。佢意思从边度嚟嘅？从普贤十愿第一愿嚟嘅，礼敬诸佛。佛法讲嘅意思深，讲嘅意思透彻。虚空万象，一切众生都是圣德的流露。恭敬是圣德的扩充。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明心见性，你唔从呢上面认真修学，明心见性就难啦。普贤十愿嗰十个方法，系明心见性最基本嘅条件。到普贤嗰个阶段，目的就是见性成佛。大乘嘅阶段仲止于菩萨嘅地位，目标仲未定喺圆满嘅佛果。一般大乘希求嘅登地果位，就是菩萨嘅十一地。果位在这个地方不是讲到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但是普贤他的目标是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换句话说，要用究竟圆满的圣德 先能彰明究竟圆满的佛果。道理在这里，索旦，索是初一，但是朝早，太阳刚出山的时候，这种是对日月星辰的恭敬。北，北是上方，我们住在北半球，北半球的上方是北，南半球上方是南，这个是我们看到地球自转的轴心。你在晴天夜晚观星象，你看所有星星都在旋转，北极星不转，那个不动的地方称为上方，对上要尊敬，取这个意思，剃拓都是不敬的行为。灶，灶神是司命之主，人以食为天，人养活生命最重要的是饮食，这种就是对饮食的尊重，不可以放肆，不可以轻慢，培养自己的敬性，能尊敬天地万物，对天地万物你都能尊敬，对人你当然会尊敬，对人会尊敬，对你的父母长辈你当然懂得尊敬，你就知道古圣先贤教学宗旨义趣之所在，这种教学是好的，不要将它当作迷信，就算是迷信它效果非常殊胜，何况我们的智慧经验常识还未达到，达到之后先了解事实真相。圣贤讲的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，好深的道理，好讲的道理，要我们细心去体会，要落实，对自己的修持，我们讲功夫得力，自然就有效了。现在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哪里，看下就知道了。所以我常讲，我们都随顺感情，随顺情执，未能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的过失在这里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